第100回，破好事，香菱结深恨，悲远嫁，宝玉感离情。话说贾政去见了节度使，进去了半日不见出来，外头议论不一，李婶儿在外也打听不出什么事来，便想到报上的饥荒，实在也着急，好容易听见贾政出来，便迎上来跟着，等不得回去，在无人处便问老爷进去这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。贾政笑道，并没有事，只为镇海总治是这位大人的亲戚，有书来嘱托照应我，所以说了好些话，又说我们如今也是亲戚了。李婶儿听得心内喜欢，不免又壮了些胆子，便竭力怂恿贾政许这亲事。贾政心想，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，在外头信息不早，难以打点，故回到本任来，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，顺便将总治求亲之事回明贾母。如若愿意，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，家人奉命赶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，便在吏部打听的贾政并无处分，唯将属太平县的这位老爷革职，即写了禀帖安慰了贾政，然后住着等信。且说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，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，才定了误杀具体，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，被银钱赎罪，不想刑部驳审，又托人花了好些钱，总不中用，依旧定了个死罪，兼着守候秋天大审。薛姨妈又气又疼，日夜啼哭，宝钗虽时常过来劝解，说是 哥哥本来没造化，承受了祖父这些家业，就该安安顿顿的守着过日子，在南边已经闹得不像样，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，因为仗着亲戚们的势力花了些银钱，这算白打死了一个公子。哥哥就该改过做起正经人来，也该奉养母亲才是，不想进了京仍是这样，妈妈为他不知受了多少气，哭掉了多少眼泪，给他娶了亲，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过日子，不想命该如此，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静的，所以哥哥躲出门的，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狭，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，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尽心的了，花了银钱不算，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，无奈命里应该，也算自作自受。大凡养儿女是为着老来有靠，便是小户人家还要争一碗饭养活母亲，哪里有将县城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的。不是我说，哥哥的这样行为不是儿子，竟是冤家对头，妈妈再不明白，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又受嫂子的气，我呢又不能常在这里劝解，我看见妈妈这样哪里放得下心，她虽说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，巧儿老爷打发人回来说看见京报虎得了不得，所以才叫人来打点的。我想哥哥闹了事，担心的人也不少，幸亏我还是在跟前的一样，若是离乡远调听见了这个信，只怕我想妈妈也就想杀了。我求妈妈暂且养养神，趁哥哥的活口现在，问问各处的账目，人家该咱们的，咱们该人家的，一该请个旧伙计来算一算，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。 薛姨妈哭着说道， 这几天为闹你哥哥的事，你来了，不是你劝我， 便是我告诉你衙门的事。你还不知道，经理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，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，银子早拿来使完了。还有一个当铺，管事的逃了，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，也夹在里头打官司。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，料着经理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，只好拿到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。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谎信，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收了。若是这么着，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。 说着又大哭起来。宝钗也哭着劝道： 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，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，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，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罢了。我还听见说帮着人家来挤我们的额头，可见我哥哥活了这么大，教的人总不过是些个酒肉弟兄，急难中是一个没有的。妈妈若是疼我，听我的话，有年纪的人自己保重些。妈妈这一辈子想来还不至挨冻受饿，家里这点子衣裳家伙只好听凭嫂子去，那是没法的了。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们也没心在这里，该去的叫他们去，就可怜香菱苦了一辈子，只好跟着妈妈过去。实在短什么，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个来，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，就是席姑娘也是心术正道的，她听见我哥哥的事，她倒提起妈妈来就哭。我们那一个还倒是没事的，所以不大着急，若听见了也是要唬个半死儿的。 薛姨妈不等说完便说： 好姑娘，你可别告诉她，她为一个林姑娘几乎没要了命，如今才好了些，要是她急出个缘故来，不但你添一层烦恼，我越发没了依靠了。 宝钗道： 我也是这么想，所以总没告诉他。 正说着，只听见金贵跑来外间屋里哭喊道： 我的命是不要的了，男人呢，已经是没有活的份儿了，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，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。 说着便将头往隔断板上乱撞，撞得披头散发，气得薛姨妈白瞪着两只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还亏得宝钗嫂子长嫂子短，好一句歹一句的劝她。金贵道： 姑奶奶，如今你是比不得头里的了，你两口好好的过日子，我是个单身人儿，要脸做什么？ 说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，亏得人还多扯住了，又劝了半天方住，把个宝琴唬得再不敢见他。若是薛科在家，他便抹粉施纸，描眉画鬓，奇情异致的打扮收拾起来，不时打从薛科住房前过，或故意咳嗽一声，或明知薛科在屋，特问房里何人。有时遇见薛科，他便妖妖巧巧、娇娇痴痴的问寒问热，忽喜忽嗔，丫头们看见都赶忙躲开，他自己也不觉得，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科感情时，好行饱馋之计。那薛科却只躲着，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一二，只怕他撒泼放刁的意思。更加金贵一则为色迷心，越瞧越爱，越想越幻，哪里还看得出薛科的真假来。只有一宗， 他见薛科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，衣服缝洗也是香菱。两个人偶然说话，他来了，急忙散开，一发动了一个醋字。玉带发作，薛科却是舍不得，只得将一腔隐恨都搁在香菱身上，却又恐怕闹了香菱得罪了薛科，倒弄得隐忍不发。一日，宝蟾走来，笑嘻嘻的向金贵道：“ 奶奶看见了二爷没有？” 金贵道：“ 没有。” 宝蟾笑道：“ 我说二爷的那种假正经是信不得的，咱们前日送了酒去，他说不会喝。刚才我见他到太太那屋里去，那脸上红扑扑的，一脸酒气。奶奶不信，回来只在咱们院门口等他。他打那边过来时，奶奶叫住他问问，看他说什么。” 金贵听了一心的怒气，便道：“ 他哪里就出来了呢？他既无情无义，问他做什么？” 宝蟾道：“ 奶奶又愚了，他好说咱们也好说，他不好说咱们再另打主意。” 金贵听着有理，因叫宝蟾瞧着他，看他出去了。宝蟾答应着出来，金贵却去打开镜帘，又照了一照，把嘴唇又抹了一抹，然后拿一条撒花绢子才要出来，又似忘了什么的，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。只听宝蟾外面说道：“ 二爷今日高兴喝，哪里喝了酒来了？” 金贵听了，明知是叫他出来的意思，连忙掀起帘子出来，只见薛科和宝蟾说道：“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，所以被他们强不过吃了半盅，到这时候脸还发烧呢。”一句话没说完，金贵早接口道：“ 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气儿的。” 薛科被他拿话一激，脸越红了，连忙走过来陪笑道：“嫂子说哪里的话？”宝蟾见他二人交谈，便躲到屋里去了。这金贵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科两句，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，双眸带色，别有一种仅怨可怜之意，早把自己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爪哇国去了，阴笑说道：“ 这么说你的酒是强硬着才肯喝的呢？” 薛科道：“我哪里喝得来？”金贵道：“ 不喝也好，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，明儿娶了你们奶奶，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。” 说到这里，两个眼已经捏斜了，两腮上也觉红晕了。薛科见这话越发邪僻了，打算着要走，金贵也看出来了，哪里容得，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。薛科急了道：“嫂子放尊重些。”说着浑身乱颤，金贵索性老着脸道：“ 你只管进来，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。” 正闹着，忽听背后一个人叫道：“ 奶奶，香菱来了。” 把金贵唬了一跳，回头瞧时，却是宝蟾掀着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，一抬头见香菱从那边来了，赶忙知会金贵。金贵这一惊不小，手已松了，薛科得便脱身跑了。那香菱正走着，原不理会，忽听宝蟾一嚷，才瞧见金贵在那里拉住薛科往死里拽。香菱却唬得心头乱跳，自己连忙转身回去。这里金贵早已连下带气，呆呆地瞅着薛科去了，怔了半天，恨了一声，自己扫兴归房，从此把香菱恨入骨髓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，刚走出腰门，看见这般，吓回去了。是日，宝钗在贾母屋里听得王夫人告诉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，贾母说道：“ 既是同乡的人，很好。只是听见那孩子到过我们家里，怎么你老爷没有提起？ 王夫人道：“ 连我们也不知道。” 贾母道：“ 好便好，但是道太远。虽然老爷在那里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，可不是我们孩子太担了吗？” 王夫人道：“ 两家都是做官的，也是拿不定，或者那边还调进来，既不然，终有个叶落归根。况且老爷既在那里做官，上次已经说了，好意思不给吗？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，只是不做主，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你们愿意更好，只是三丫头这一去了，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，若再迟了，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。” 说着掉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：“ 孩子们大了，少不得总要给人家的，就是本乡本土的人，除非不做官还使得，若是做官的，谁保得住总在一处？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。譬如莹姑娘倒配得近呢，偏是时常听见她被女婿打闹，甚至不给饭吃，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，她也摸不着。近来听见一发不好了，也不放他回来，两口子办起来就说咱们使了他家的银钱，可怜这孩子总不得个出头的日子。前儿我惦记他，打发人去瞧他，迎丫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，老婆子们必要进去，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还穿着几件旧衣裳，他一包眼泪地告诉婆子们说：回去别说我这么苦，这也是命里所招，也不用送什么衣服东西来，不但摸不着，反要添一顿打，说是我告诉的。老太太想想，这倒是近处眼见的，若不好更难受，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会他，大老爷也不出个头。如今莹姑娘实在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还不如。我想探丫头虽不是我养的，老爷既看见过女婿，定然是好才许的，只请老太太试下，择个好日子，多派几个人送到他老爷任上，该怎么着老爷也不肯将就。 贾母道：“ 有他老子做主，你就料理妥当，捡个长行的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。” 王夫人答应着是。宝钗听得明白，也不敢责声，只是心里叫苦。 我们家里姑娘们，就算她是个家，如今又要远嫁，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。 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去，她也送了出来，一进回到自己房中，并不与宝玉说话，见袭人独自一个做活，便将听见的话说了，袭人也很不受用。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，反欢喜起来，心里说道： 我这个丫头在家忒瞧不起我，我何从还是个娘，比他的丫头还不济，况且扶上水护着别人，他挡在头里，连环儿也不得出头。如今老爷接了去，我倒干净，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够了，只愿意他像银丫头似的，我也称称愿。 一面想着，一面跑到探春那边与他道喜说： 姑娘，你是要高飞的人了，到了姑爷那边 自然比家里还好，想来你也是愿意的，便是养了你一场，并没有借你的光。就是我有七分不好，也有三分的好，总不要一去了，把我搁在脑勺子后头。 探春听着毫无道理，只低头做活，一句也不言语。赵姨娘见他不理，气愤愤的自己去了。这里探春又气又笑又伤心，也不过自己掉泪而已。坐了一会，闷闷的走到宝玉这边来。宝玉因问道：“三妹妹，我听见林妹妹死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来着？我还听见说，林妹妹死的时候，远远的有音乐之声，或者她是有来历的，也未可知。”探春笑道：“ 那是你心里想着罢了，只是那夜却怪，不似人家古乐之音。你的话，或者也是。” 宝玉听了更以为实，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飘荡之时，曾见一人，说是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必是哪里的仙子临凡。忽又想起那年唱戏做的嫦娥，飘飘艳艳，何等风致。过了一会，探春去了，因必要紫鹃过来，立即回了贾母去叫她。无奈紫鹃心里不愿意，虽经贾母、王夫人派了过来，也就没法，只是在宝玉跟前不是哀声就是叹气的。宝玉背地里拉着她，低声下气要问黛玉的话，紫鹃从没好话回答。宝钗到背地里夸她有忠心，并不嗔怪她。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，宝钗见她心地不甚明白，便回了贾母、王夫人，将她配了一个小厮，各自过活去了。王奶妈养着她，将来好送黛玉的灵柩回南。莺歌等小丫头仍服侍了老太太。宝玉本想念黛玉，因此几笔，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经云散，更加纳闷，闷到无可如何。忽又想起黛玉死得这样清楚，必是离凡反仙去了，反又欢喜。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那里讲究探春出嫁之事，宝玉听了，哎呀的一声，哭倒在炕上，唬得宝钗、袭人都扶起来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宝玉早哭得说不出来，定了一回子神，说道：“这日子过不得了，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，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，大姐姐呢已经死了，这也罢了，没天天在一块。二姐姐呢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，三妹妹又要远嫁，总不得见的了。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里去，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，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，单留我做什么？”袭人忙又拿话解劝，宝钗摆着手说：“ 你不用劝她，让我来问她。” 因问着宝玉道：“ 据你的心里，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你到老了，都不要为终身的事吗？若说别人，或者还有别的想头，你自己的姐姐妹妹，不用说没有远嫁的，就是有，老爷做主，你有什么法？打量天下，独是你一个人爱姐姐妹妹呢。若是都像你，就连我也不能陪你了。大凡人念书，原为的是明理，怎么你一发糊涂了？这么说起来，我同袭姑娘各自一边去，让你把姐姐妹妹们都邀了来守着你。” 宝玉听了，两只手拉住宝钗、袭人道：“ 我也知道，为什么散得这么早呢？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。” 袭人掩着他的嘴道：“ 又胡说，才这两天身上好些，二奶奶才吃些饭，若是你又闹翻了，我也不管了。” 宝玉慢慢的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有道理，只是心上不知怎么才好，只得强说道：“ 我却明白，但只是心里闹得慌。” 宝钗也不理他，暗叫袭人快把定心丸给他吃了， 慢慢的开导他。袭人便欲告诉探春说临行不必来辞。宝钗道：“ 这怕什么？等消停几日，待他心里明白，还要叫他们多说句话呢。况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，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，少不得有一番真见。他以后便不是这样了。” 正说着，贾母那边打发过鸳鸯来说，知道宝玉旧病又发，叫袭人劝说安慰，叫他不要胡思乱想。袭人等应了，鸳鸯坐了一会子去了。那贾母又想起探春远行，虽不备妆奁，其一应动用之物俱该预备，便把凤姐叫来，将老爷的主意告诉了一遍，即叫他料理去。凤姐答应，不知怎么办理。下回分解。